人左右，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为您积累一生的财富。新华保险，关爱人生每一天。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陈子昂所作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的大意是，向前看不见古之贤君，向后望不见当今明主。一想到天地无穷无尽，我便倍感凄凉，独自落泪。后人评价这首作品，称赞它语言质朴，有汉魏时期的遗风。作为一首吊古伤今的生命悲歌，诗中时时处处体现着作者的遗世独立和孤独苍茫的情怀。而这种情怀显然又与作者陈子昂的身世密不可分。史书记载，陈子昂是初唐时期四川梓州人，少年时期任侠好义，只知道舞枪弄棒，打抱不平，而不知道诗书礼仪为何物。直到17岁那年，他因为击剑伤人卷入官司，吃了不少苦头。从那个时候起，他便改过自新，立志要钻研经史，几年后便学有所成，并进士及第，入朝为官。武则天上台之后，陈子昂曾多次上书批评时政，却始终不被朝廷采纳。公元696年，苦于政治抱负无法实现的陈子昂加入了朝廷平定契丹叛乱的远征军，希望能在前线为朝廷建功立业。然而因为领兵主帅不听良言，此次远征以失败告终，大军被迫退守幽州。心中充满无限苦闷的陈子昂登上了驻地附近的幽州台，写下了这首流传后世的慷慨悲歌。幽州台又名蓟北楼，关于它的具体位置多年来一直存在争议。按照古籍《水经注》中的描述，它位于今天北京市西城区的莲花池，在古时候也叫西湖。西湖东北侧有座土山名叫蓟丘，山上有楼名为蓟北楼。照此推断，陈子昂笔下的这座幽州台具体位置应该在今天北京市西南的白云观西侧。可惜的是，由于朝代更迭和历史变迁，不仅蓟北楼已经无法寻觅，就连当初的那座土山蓟丘也早已经踪迹全无了。倒是与蓟北楼紧邻的白云观，历经1000多年的沧桑得以保存下来。从建造时间上看，白云观要晚于蓟北楼。唐玄宗开元26年，也就是公元739年，白云观创建。起初这里名为天长观，后经战乱逐渐残败， 金代曾两次重修此地，却又因大火而被焚毁。元朝初期，道教全真派掌门人丘处机奉蒙古大汗铁木真之命掌管全国道教，为此他派人从今天的白云观所在地向西，对整座道观进行扩建，并取名为长春宫。或许正是在这一时期，让原本仅存遗迹的蓟北楼并入了这一片道教建筑群中。可惜的是，元朝末年长春宫毁于战火，仅留下了东侧的部分建筑，重新整修后改名为白云观，留存至今。当年陈子昂登上蓟北楼时，想起了流传于幽州地区著名的燕昭王重金求贤的故事，感慨自己的怀才不遇，才写下了这首名篇。历千百年后，就连诗人当年登上的蓟北楼，以及他当初所见到的周边风物，也都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或者是物是人非，换了模样。反倒是诗人笔下的文字一代代流传了下来，使后人得以知晓此地曾有一座幽州台曾经存在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歌手老狼。才想起同桌的你， 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心里埋藏着笑。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我是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我会一万多出戏呢。 是啊， 哎， 那好，这么样吧， 啊， 咱们唱一出铜锤老生合作戏《捉放曹》怎么样？ 都谁呀、啊？ 捉放曹首先得有曹操。 那当然了， 曹操是铜锤花脸， 这是我的正宫啊。 您来，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还谁？ 还一个中毛县令陈宫。 陈宫是 正宫老生， 那是你的活， 我来啊。 归你，归你，归你。哎， 还有一个小花脸王顺。 王顺谁来 好？不过我可赶不过来了。 那没关系，让孙小梅替咱们。 那不行， 好 不好？不行不行不行，他来不了。 大家鼓掌 啊！不行不行，他反串不了， 反串不了。 您得给带一个， 我带。 哎，因为跟我重场啊。 那没关系，我带一个。 我万寿山等你了啊！ 啊，你先走吧，这个 什么，我先走吧。我这一透袖你就别打了。 您这是 透袖， 我以为轰苍蝇呢。 哈，我招苍蝇了。川剧县的林，玉里明，判断冤案呐。 老家伙有两下子， 下官 担待 信臣， 担待 民众， 担待 子贡台， 担待 你就会栽贼呀、 啊！你一告诉呢， 我一道白你就别打了， 你一道白我就不说话。 哎。官居中茂县镇堂，昨日东老太孙有事问到来，命我捉拿刺客曹操，使我命王顺登四门盘查，见到这半时候未见究竟，左右伺候了， 等等， 老太太呀， 那怎么办呢？ 您这小花脸王顺该上场了。 哦，这时候小花脸王顺该上场了，你倒跟我说一声， 这还用说吗？ 来来吧，来来吧， 哎呦 呦， 伺候了。 饼子太爷吃， 这饼子呀，还面包呢？ 面包太爷吃， 什么面包啊？ 那你说的吗？ 饼报， 捉拿曹的是饼报太爷吃， 陪陪命定陪。这个好不愿意了，说话呀？ 什么词儿？ 参见太爷。 罢了， 谁这谁呀、啊？你见我， 我见您。您对、 哎， 参见太爷。 罢了， 罢了就罢了， 都不抬杠。 哎，我这人好脾气。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本县西从何来？ 你老婆昨天晚上给你生一大胖小子。 嗨、哎，你提这干什么？ 这是大喜事儿。 什么呀？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哦，对对对对，小人把刺客曹操拿到， 有何为证？ 有扇子为证。 这扇子呀，宝剑为证。 对了，有宝剑为证。 臣上来， 太爷过目。 灰鸦 要死， 你才要死呢！你看你雾灰鸦可是什么意思？ 你这人什么都不懂。 我怎么什么都不懂啊？ 我呀，瞅见曹操这把宝剑呢，我心里害怕。 哦，看您这个宝剑，你害怕？ 哎， 昨晚上劫道怎么不怕呀？ 多大的宝剑入库！ 哎，宝剑入库了， 下面临赏。 哎，甭赏我了，您请我搓一顿得了。 馋了， 那怎么着？ 哎， 哟， 将刺破曹押上堂来。 曹操要上场了。 对对对， 曹操是我的正窝， 当然了。 铜锤花脸呢？ 啊， 铜锤花脸，这个意思都明白吗？ 我当然明白了。这曹操 啊， 工匠那好。 当然了， 身上得有样 啊，得有样。 哎。一道白得瓮声瓮气的，得这样。啊，你 哦，对，这活是谁的？ 你的？ 你干嘛呢？ 我是告诉你呢。 啊，我科班出身，应你教改，我这是考验考验你， 考验我 啊！舔着脸还都来上了，寒碜不寒碜？ 这没事，你问我干什么呀？ 开始。 来，将刺破曹押上堂来。 来。 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来空来矿一切切矿 蚂蚁 回去 吓着我 吓死你都不说 怎么了 到东台口你这有四句唱了 对呀、啊、对呀、啊、在这有四句唱 你唱啊 我不能唱啊咱还得对着词儿啊 周龙开入虎穴躲灾避祸 不错不错不错 还错得了 二句是 要谁知中毛线自入网罗 记性真好、 嗯、 三句跟二句不一样 啊多新鲜呢、啊、 三句是 我说你哪句不会、啊、 什么叫不会这不是对词儿吗 快说路冲冲我且把滴水掩护 你看对来对的不是你这是四句上的呢、 啊、三句 四句 三句 那四句什么词儿 嘿可一句都不会看陈宫他把我怎样罚落 你看这就没错了 是我全告诉他了还有错 打头来吧 哎将刺破曹押上堂来 阿姨 大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宫北矿一切切放 出龙潭日虎穴多三我人来疯就这毛病人 这毛病师傅怎么样 哎 看吗 大伙儿都看见了一会儿演曹操一会儿赶王顺干嘛你这累傻小子呢这 你自己挑的角色呀 那咱换换 怎么换呢 哎我也坐坐椅子我演成功你演曹操一样、 哎、这可不行、哎、我是唱老生的没花脸嗓子 一样没事儿 没有那么演的 下边战敌国师辞过曹操 这真我民何必不问 下边战敌国师辞过曹操 这真我民何必不问 下边战敌国师辞过曹操 是我 是你都是你了你打人干嘛欺负小孩干嘛呀这是 我哭了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谁词 你呢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啊呸呸呸呸呸碎嘴子 那当然了你踹我一口踹你四口踹你三口 这还赚呢 降俺曹操自吃食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学学的县根里 此话怎讲 俺是不跪呀、啊、 你当真不跪 当真不跪 果然不跪 果然不跪 讨厌你不跪就不跪吧你跟我瞪眼睛干嘛呀、 啊、 你这什么意思我懂你一定有了新欢所以就把我给抛弃了 不是陈宫喝多了 曹操你知道我吗 嗯， 我是非常的爱你、 嗯、 此时此刻我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伤心多么的难受我亲爱的曹操 是你的吗

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比约意思，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以下是广告时间。 次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阴阳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合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本栏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特约播出。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阳光茶园。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本节目的健康顾问郑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下面我们就来有请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有效的补肾，杜绝高血压伤害心脑肾。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啊，高血压多发，而高血压造成的心脑血管疾病也成一个高发的趋势。实际上这是高血压的一个转归，它影响了人的心脑肾。而在影响心脑肾当中，实际上它是看哪个环节最弱，它就会出现症状。并不是说高血压比较偏爱于伤害人的心脑而忽视了人的肾，高血压一点都没有忽视人的肾功能，而是恰恰是每天每时每刻都在考验着人的肾功能。那也就是说就像发大水一样，这个水漫上来了，就看哪儿最薄弱它就从哪儿出来。所以如果心血管弱，平常老用心，那好，那就是说在心脑肾当中心脏先出现问题。如果平常老用脑，对不对，耗脑比较多，那好，高血压可能更多的在脑部有突出的表现。那如果呢肾功能是最薄弱的环节，那高血压就会先从肾功能出现症状入手。所以高血压对肾功能的伤害一点都没有放松，只不过是高血压伤害了心脑以后出现的症状比较明显，一个捂着胸口疼得动不了，另外一个突然就晕倒了，口眼歪斜，半身不遂，那当然给人的认知造成了一个明显的冲击。哎呦，这个好好的一人怎么变成这样了？这就知道这是犯病了。而高血压造成肾功能的衰竭，它是一个缓慢的一个过程，它是一个隐匿的过程，不容易被人们所察觉。因为很多人不会因为说这个人腰突然酸了疼了而因为这个去打急救车，一般不会。但是高血压造成肾衰以后的表现就是腰开始出现疼了，好多人就误认为，哎，我是不是干活搬这个重东西造成的呀？我是不是昨天晚上窗户没关严受风了造成的呀？他很容易自己有了一套解释，把这个东西就给忽视掉了。那还有呢，高血压造成肾衰以后会出现晚上夜尿开始多了。那晚上夜尿多了，谁认为夜尿多了是一种相当相当危险的问题呢？那无非就是认为喝水是不是昨天喝多了一点，是不是喝粥喝多了一点造成的呢？所以也容易把这个症状给忽视掉了。实际上我们说这个是人的肾呢，在身体内部有一个吃苦耐劳的精神。那也就是说你伤害他一次他忍着，你伤害他两次他也忍着， 带来更多的伤害，他能忍着就忍着，一旦他忍不住了，出现了症状了，那也是他受到了伤害的时间的程度，他扛不住了所造成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是因为肾呢，主要在身体内部负责代谢和把多余的水分排出身体，因为肾的这个结构非常非常的精细，那肾是由100万到150万个肾的单位组成的，而这些肾单位就像一个非常细的非常密的一个筛子一样，它是把血里面的东西过滤出来，你想想它必须非常非常的精细，这样才能保证它正常的完成这个身体的功能，代谢出来的过滤出来的都是废物，而把这些什么血里面的这些蛋白呀、什么血球啊，都得给它保护住，不能让它流失，所以这就是肾一个非常非常精密的一个设计。这么精细的结构在高血压的状态下容易受到损伤，这个肾的单位一旦受到了损伤了，有一个特殊性，什么特殊性呢？就是不可再生。那也就是说，肾的单位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刚才说过，它一共是100万到150万个肾单位，但是不是所有的肾单位都开始工作的，这个肾的单位只有一部分在工作，那另外一部分干嘛呢？它是属于一种休眠状态。为什么要处于休眠状态呢？这就和这个肾的单位不可再生有直接的关系。那也就是说，人本能的进化出了，你不是不可再生吗？好，那我就储存点备胎，对吧？我留点备用的。你不能说这一波用完了，肾功能就不会排毒了，不会排毒了，人就没有命了。所以人本能的进化出了，我得多存点，对不对啊？你用完了一波，我还有一波，哎，这就是有储备。所以肾功能一旦受到影响以后，肾单位遭到了破坏，第一波不可再生的那就淘汰了，启动的是什么呢？启动的是原来处于休眠状态的那些备用的肾单位。你当备用的肾单位也受伤害以后，它再启用更深层的处于休眠状态的肾单位。那如果说肾单位受损的数量超过了2/3的时候，剩下那部分肾单位是不足以把血当中的这些杂质过滤出来，这个功能完成起来就困难了。这个时候就是人们所定义的肾功能的衰竭。这个时候很多就采用透析的办法，或者是肾移植的办法。实际上在此之前就有一种截断的办法，那也就是说，当肾功能刚开始被破坏的时候，不要等着说已经破坏的差不多了我再出来收拾残局，那就晚了，对吧？那什么时候开始就应该引以为注意呢？那就是在这个血压不降的同时又加上腰酸了，那这是巧合吗？对不对啊？在血压不降的同时又出现了明显的晚上夜尿多，所以千万不要忽视这些轻微的表现，这些实际上不是凑巧和这个高血压碰到一起的，它是一整套体系对人体的伤害。那更为明显一点的就是明显的有失眠、心慌、耳鸣和头晕，那这些症状的加重实际上预示着身体内部的肾的损伤的速度在加快。所以第一，不要忽视这些症状的存在，要有相关的医学的知识，用这些医学知识保护自己，认知到这些症状对身体产生的不利影响。第二，要适度的时间要做肾功能的检查，你不能说一检查出来已经衰竭了那就晚了，所以通过检查能够及早的知道身体是不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损伤，所以自己的身体应该有一个时间表，这个时间表是什么时候查的身体，哦，查了这肾功能还不错，那这就说心里就有底儿了。那既然高血压又伤害心又伤害脑又伤害肾，所以应该针对于心脑肾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保护，不能够按照现在的约定俗成的保护心保护脑保护的已经过度了，而忽视了对肾功能的保护，而恰恰伤害肾功能是慢慢的伤害，是潜移默化的伤害，而等真正发现了到了不可逆转的局面，那个时候就只能够维持了，所以要提前的就把肾功能养护好，是因为高血压肯定会走肾功能受伤害这条路，那也就看肾功能受的伤害有多大了，还要看肾功能经得住经不住高血压的伤害。所以中医学提前就是把肾功能养好，让这个高血压不会提前对肾功能造成伤害。而在中医学 提前把肾功能养好了，解决腰酸腿疼、夜尿频多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种可喜的成果。而这种成果是什么呢？就是人的血压获得了平稳。那也就是说，人的肾功能当中有一种天然的本能的自我调节血压的能力。那也就是说，你看小孩生下来以后，他自己会调节血压，他不用别人去给他吃降压药才能达到血压的平稳。而这个能力是在人的肾功能，当肾功能逐渐的减弱了，当肾功能受到了种种的损伤的时候，这个调节血压的功能能力在下降，这个时候血压就会增高，这个时候高血压反过来又伤害肾功能，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现在有效的补肾，第一，它可以使高血压伤害肾功能这个途径截断，也就是说提前保护好肾功能，更具有积极的意义，这点就在于它能够使血压得到更及时的平稳，从而杜绝高血压再去伤害肾，那也就是说它具有更积极的主动出击去平稳血压。所以这个能力是本身每个人都自我身体长的一种功能，本身人自我就会平稳血压，关键是肾功能一弱了，达不到理想的目的了，所以才出现了血压长期的居高不下，再进一步又伤害了肾的功能，形成了恶性的循环。所以明白了这一点以后，您就知道积极的补肾、有效的补肾完全能够脱离这个怪圈，完全能够使人重新的恢复自我控制血压的能力，从而有效的保证血压的平稳，这就是具有更积极的意义。那如何达到有效的补肾呢？那我们都知道现在面临的是既要维护肾的功能，又要使肾的功能修复好以后去平稳血压，所以这就需要去想方设法如何增加补肾的力度才能够完成。而中医学在增加补肾力度方面是应用血肉有情之品，保证补益的力度充足，还有一个就是保证补益肾功能的时间持久。因为你不能就补一下，那它起不到相应的作用，扭转不了局面，所以这一切都是血肉有情之品的优势。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那它在养肾护肾，它在增加肾功能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原因就在于海狗鞭实际上含有更多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而这些精微物质能够修复肾功能的损伤，使肾能够更快的恢复正常的状态，而且维持的时间持久。所以这几项优势非常的明显，和同等的补肾的中草药相比，海狗鞭能够发挥更快的作用，而且补益的力度更大，这样呢肾功能就能得到及时的修复。肾功能一旦得到及时的修复了，强壮起来了，第一它不怕高血压再伤害肾功能了，而这些出现的腰酸，这些出现的夜尿频多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调理，这是其一。关键的受益就是肾功能一旦强大起来，就能够恢复对血压的控制能力，因为肾为气之根，那也就是说肾呢是人的根本，高血压就是没有根了。所以为什么出现头重脚轻呢？头很沉很重，而脚底下是踩了棉花一样，这就是没有根了。所以恢复这个人体的根本，这就是恢复肾的功能，就像给房子把这个地基加固，是不是让它稳固一点，就像是这个一棵树要根深蒂固，对吧，它要根要稳，它才上面不摇晃。上面摇晃是什么呢？在人体的表现就是晕，对不对？因为底下软了，所以上面又晕。那正是因为有效的补肾了，正是因为血肉有情之品带来了很强的补肾的力度，所以当肾功能好了以后，肾就是五脏的根本，这个人就不会出现那种说动不动就摇摇欲坠就晕啊，腿就软这种表现了。实际上这就是血压得到了有效的平稳。那实际上平稳的控制住了血压，也就能够成功的预防了中风的发生。因为高血压刚才说过，它不光伤害人的肾功能，它心也伤害，它脑也伤害，对不对啊？所以说平稳了血压，就平稳了血压对心脑肾的伤害，那这样呢就成功的预防了心脑血管疾病，成功的预防了肾功能衰竭给身体造成的全方面的伤害。所以积极的有效的补肾，第一要认识到这个是一个关键性的环节， 所以要把这个体检认知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提到日程上来。第二，有效的补肾，杜绝高血压伤害心脑肾，从而保证身体的健康。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养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锁定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好消息，阳春三月，双节将至，四世同堂海狗边特步胶囊公司特定于3月1日至3月8日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元宵庆三八大型优惠活动，详情请拨打电话6618-77786618-77786617-84006617-8400。 四世同堂海狗边特步胶囊专卖店电话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合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军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的小话题是关节炎的信号。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关节炎呢，有一个情况是年年治，可是年年就犯。但是呢，咱们只要注意啊，它有信号的。首先，第一个是关节疼痛，开始的时候可能是轻度的或者中度的间断性的隐隐约约的疼，休息以后会好转。可是活动频繁以后呢，这个关节疼痛就会啊加重。第二个症状是关节僵硬，尤其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关节会有啊僵硬以及发紧的那个感觉。在气压降低或者空气湿度增加的时候，会啊这种情况加重，但持续的时间呢，一般呢比较短。可能是几分钟或者是十几分钟，很少啊超过半小时的。第三种呢，这个关节炎的症状是关节肿大，肢端的小关节肿大变形，这个比较明显的。但是手脚的这部分呢，同样也会出现呢关节肿大。第四是骨头摩擦的声音，由于关节的软骨啊受到破坏了，关节面呢不平，活动的时候啊会出现呢骨骼的这个摩擦的声音，这个一般呢都是在切关节的地方。第五，关节无力，活动发生障碍，关节疼痛，活动度下降，肌肉萎缩，软组织呢软缩，可引起关节无力，导致走路的时候腿呢常常发软，严重的时候甚至不能完全的伸直，或者是没办法活动。所以说关节炎要犯呢也有这个症状，首先关节疼痛，第二关节僵硬，第三关节肿大，第四有骨头的摩擦声音，第五关节无力，活动啊受到障碍。咱们说这个关节炎的这些信号啊，实际上是跟关节的本身的构成啊都是有关系的。人体各部位关节的形状和活动大小呢各不相同的，但是基本结构呢都是有这个三部分组成，一个关节面，一个关节囊和一个关节腔，都是有这个三部分组成了我们体内的这个骨骼，尤其是关节部位的结构。关节面 就是每一个关节至少有两个骨面，相对的两个关节面呢是完全是分离的，它们的形状啊相互的适应，其中一面呢就是出现了球形的一个凸面，这叫关节头，另外一个面呢是凹形的，这个构造叫做关节窝。骨头面上呢都覆盖着一层光滑而富有弹性的透明的软骨，可以减少关节活动时候的摩擦，在运动的时候可以减轻两个关节面的震动和冲击。所以说咱们都知道他们俩啊，一个这个关节头一个关节窝呀是匹配的，一个是凹面一个是凸面，正好呢两个呢就是组成呢就是这么一个关节的这个构造，就是关节面。关节囊指什么？关节的骨面的四周啊，它是包围着一层膜，这层膜呢分内外两层，内层很薄，称是滑囊层，能够分泌少量的粘液，润滑呀这个关节，减少运动的时候关节面之间的摩擦，而且有营养关节软骨面的一个作用。外层呢是一个厚而坚韧的一个纤维层，含有平行的跟交叉的致密的细胞纤维组织，与骨头外膜呀有牢固的连接。那么在关节囊上头啊，可以啊紧紧的附带着韧带和肌腱，这样加强其这个抗力。所以关节囊呢上头啊可以紧紧的附着韧带和肌腱，这又是通过神经系统呢咱们指挥了这个关节啊这个韧带啊肌腱呢、啊、咱们一块儿啊在神经系统的指导下，这才能够啊真正的运动走路啊。关节腔就是滑膜跟关节面围成的一个腔隙，这个腔内呢含有少量的滑液，腔内呢是一个负压，这个对维持关节的稳固性啊有一定的作用，这是有一个关节腔。所以关节的构造啊是关节面关节囊跟关节腔这样的构成的。所以咱们说这个关节炎呢这些信号啊实际上啊就跟它的这个关节的构造都有关系。那么比如关节疼痛啊关节僵硬啊关节肿胀啊这个骨头摩擦的声音啊关节无力啊，最后出现关节炎的话，这些信号咱们了解了这个关节的构成的话呀，咱们就可以知道啊这个有这些信号出现，咱们就得赶快去啊这个看该怎么治疗啊怎么治疗。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牌灵芝集团生产的仙牌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嘛，说实在咱们在两三千年前呢这个发展呢这个咱们的这个历史啊古人呢、啊、过去这个古人就已经把灵芝啊就是作为一个瑞草仙草。古书上就写的仙酒不醉人，仙芝戒延年。实际上咱们《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上都是把灵芝列为上品的。这个灵芝呢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久食轻生，不老延年，主胸中疾，益心气，补中正智慧，不忘。灵芝中间含有60多种对人体呢健康啊有利的有效成分，而这个60多种有效成分进入到体内以后，它是全身调理，局部改善。 人吃中间60多种有效成分进入到体内，它可以啊各就各位，早呀它应该呀就是调节了组织器官的这个对象。所以说灵芝调节我们全身啊，能够使得呢减少老年人在各个组织器官出现的这些不正常的这个症状，改善我们老年人出现的这些老年性的疾病。灵芝可以增强我们人体的抵抗力，诱导体内的干扰素，调节免疫系统的功能，使得我们的体液、免疫细胞、免疫都是处在一个正常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头。那么灵芝可以使得我们全身供血供氧充足，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通畅，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骨骼关节系统啊也是同样供血供氧充足以后，就可以呢减少我们出现的一些炎症的状况。灵芝中间灵芝酸还可以使得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血粘度、动脉硬化状况呢得到改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头呢，整个的这个灵芝的有效成分呢就是来调理我们体内的各个组织器官的退化。不管你是出现了各种炎症状况，或者呢你是处在一种衰老的退化的状况，通过有效成分灵芝的调节的话呀，咱们整个是的人体是处在一个内环境的平衡的状态。灵芝可以补给我们人体啊必须的一些氨基酸啊、维生素啊、常量元素啊、微量元素啊。灵芝中间呢还有有机质，这个有机质起的作用是促进红细胞的数目，使得红细胞携带氧的能力增加，使得体内的组织器官细胞啊能够获得充足的氧跟营养，进而呢加强了组织器官的正常的代谢，减少细胞的凋亡，防止细胞的衰老。所以说咱们灵芝中间的有效成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呀，就是起一个全身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调理的作用。比如说灵芝中间的微量元素，像这个锌元素，锌元素呢可以促进啊治愈的发展，锌元素影响骨细胞的分裂，软骨组织的成熟，骨细胞啊成长分化，激活呢成骨细胞。体内呢如果缺乏锌元素的话，那就可以影响到生长发育，影响到我们整个的骨骼呢维持一个正常的骨代谢。我们都知道人体必须要有能量代谢，还要有物质代谢。物质代谢就是糖代谢啊、脂肪代谢啊、蛋白质代谢啊。如果使得我们体内的能够维持这些代谢是处在正常的状况下头，那么全身的各个组织器官能够及时的得到营养，及时的得到供血，供血供氧充足的话，就减少我们很多的老年性的疾病的发生。像刚才谈到的这个锌元素，锌元素呢在我们体内啊有200多种的酶都是要含有锌元素的，300多种的蛋白结构中间都要有锌元素。锌元素参与蛋白质、核酸、脂类和糖的合成和分解的代谢，促使我们体内呢整体的这个代谢功能，能量代谢、物质代谢能够处在一个正常的平衡状态，这个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要使得我们组织器官功能正常，咱们首先要使自己体内的糖代谢、蛋白质代谢、脂肪代谢，使得能量代谢能够维持在正常的状况。也就是说灵芝的有效成分啊，通过我们体内的整体的调节局部的改善以后啊，能够调理我们的健康的。咱们都知道一个人要气血畅通以后啊才能够健康的长寿，